成狂热嘶吼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 我

更爱自己是一种自然反应，我相信爱情，我柔软的心愿意臣服于你，我熟悉的旧感情。 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